火苗子。光冒点烟没劲，白去了，借有嘛劲，白去了。 就为看火苗子是吗？ 各有一号嘛。 行了。 最爱看的这是什么吗？ 什么呀？ 交通事故。车祸，大汽车咔嚓压着人了。呵，你爸爸高兴。 这我爸爸也爱看。 这他非得看。哎，这要看不着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哎，您说至于吗？这 往往一出了交通事故啊，围观的人特别多。 对呀， 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 嗯， 要咱挤不进去。你父亲有主意。 他有什么主意啊？ 跟人对付。 嗯， 接广你了，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呢。挤什么呀，这么多人哪儿挤进去呢？那么大岁数。不是啊，我孩子。 我呀， 我孩子压着了。咱们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呐。 嗯， 孩子压着了，能说不让他进去啊？是您的小孩啊，借光借光，让这大爷进去。让到里边，大伙还劝呢，大爷别太难过了。难过吗？跟我那孩子边边大。 哎呀，好。 贾大人呢，不看住了啊，你看见完了，不可惜。看够了，溜达出来找没人地方乐去。回回都有他。 好好看看。 那天又赶上一档子。 这事儿还不少。 车祸。 哎， 当时围了个风雨不透。 呵， 你父亲听的信儿晚了。 嗯， 来到这儿还是挤不进去，就听人们议论。看了吗？这么小，多惨呢。 嗯， 他还得用这法子。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挤嘛挤嘛。不是，我孩子。 嗯， 孩子压着了。啊，是你孩子。进去。 嗯， 一瞧啊。 哎， 压死一驴。 哎。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志明和谢天顺合说的小段看热闹，下面要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相声佳作《武松打虎》。这作品是相声作家连春明创作的，李金斗先生和陈永泉先生二位在1985年排练出来。这就必须提到咱们北京的相声演员，尤其注重戏曲的造诣，哎，功底非常深。您听陈永泉先生的唱腔多有韵味啊。李金斗先生一赶四，一个人要演酒保、老虎、猎户、县令四个角色，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分别。哎，展示出了李金斗先生、陈永泉先生这对搭档非常深厚的艺术功底。据说啊，他们当年还特地向李万春先生请益，因为《武松打虎》这出戏就是人家李万春的拿手杰作，哎，这是非常出名的。这个作品当中人物跳进跳出，古今对照。听起来饶有趣味，用了很多传统的技法，但是在作品的境界格调上，哎，应该说是有所突破和发展。1986年参加全国曲艺调研大获好评，也获得了全国首届电视相声邀请赛的一等奖和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新曲目大赛的一等奖。好，下面就请您欣赏珍贵的实况录音，由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说的《武松打虎》。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扫后台。 嘿，你全行啊。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 哎， 您扮演谁？ 我扮演武松啊。 我呢？ 你不是多面手吗？ 啊， 你来个一杆四。 一杆四。 前面的酒保 啊，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哦，分出表演区来。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您请。蹦嘟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大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空来矿一切的矿 离别了柴家庄江环故里为兄长那骨德但愿配心提烧帮绕家一乡 大 家乡来奔呐！ 好酒啊！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空嘞，矿一拆

翻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儿， 八七点六。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7度，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1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空气非常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健康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虽然天气寒冷，但扩散条件比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到-8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天气寒冷。今天光照充足，扩散条件比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迅速过了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继续欣赏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相声名家名作。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相声名家都焕发了新的艺术青春。相声名家郝爱民先生和相声老前辈郭全宝先生在一起搭档合作多年，留下了不少资料。郝先生的表演呢，非常的规矩，很是俊朗。郭全宝先生的表演嗓音响堂，热烈火爆。下面请您欣赏他们二位合作的礼仪杂杂谈。 啊，这回我负责把这相声给大家说一段。 你看我们这一上台 啊， 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啊，这同志们非常的热情。 哎，也有一层意思啊。 什么意思 啊？演员到我们这儿来演出，你们可辛苦了啊。 哦，是是是。 其实我们一点也不辛苦。 那对， 观众比我们还辛苦呢。 是是，很早就排队了。 咱们应该有所表示。 咱们怎么表示？ 咱俩站好了以后 啊， 向观众行鞠躬礼， 哎，表示谢意。 哎， 对， 你看这一鞠躬啊，也有一层意思。 这有什么意思？ 我们的节目啊，演得不好，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哎，对对对，您看这就是文明礼貌的一种表现呢。 一般的演出形式都是这样。 是吗？ 演员走上台来， 哎， 观众鼓掌， 哦， 然后演员站好了，鞠躬还礼。 哎，不不不， 都这样。 不一定都这样。 是吗？ 什么事您不能说绝对了。 是啊， 你说演员上台观众必须鼓掌 啊？都鼓掌， 那倒不见得。 是吗？ 你比方说咱俩往这儿一站， 嗯嗯， 观众不鼓掌也可以。 不鼓掌了， 哎，全体起立，冲咱们唰一鞠躬也一样嘛，这不是。 您这人净出馊主意，我告诉你， 馊主意。 哦，你说咱俩上台，观众不鼓掌了， 哎， 还得全体起立 啊， 冲咱俩也一鞠躬。 对， 你知道这是还礼呢？ 不知道， 和遗体告别了 啊，容易搞误会了， 是不是？ 我是想，这不是一种礼仪和礼节吗？ 哎，你看各国家呀，都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